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早晨 ，PC。 早晨好。 耶，咁又有啲咩好嘅活动推介？嗱，我哋咧系出发去湾区之前咧，先留讲消下费先嘅。 冇错。 我哋依家个 approach 似系咁啊，即系每次都系啊，节目头嗰三四分钟，可能有啲听众都会话：，喂，你唔系湾区生活一小时咩？我哋留讲消下费先。跟住咧， 香港都系湾区嘅一部分嚟嘅。 后半个钟头咧，我哋就带大家嗱，讲埋个菜单系咩？我哋今日会带大家去惠州。仲唔止添啊！仲想同大家咧关心埋贵州嘅川超联啊，系啦，嗱，转个头就同大家放送呢啲， 全部都系文体类， 系啊，正噶、啊啊，我本身都系中意呢啲，喂，踢波我又中意，惠州去下旅游我又中意， 正啊， 饮饮食食我同你都中意，或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中意啦， 系啊， 希望就礼拜六嘅早上大家轻轻松松。 呢段时间咧、文化界咧好多好多城市喺香港啊， 哇，其实咧即系阿 PC 你而家就公务繁忙啦、我都明白。你要走好多场，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电台 DJ 再加 KOL 咧，我都好忙，真系好忙， 感受到你嘅忙啊！ 你试电能车又试咗几个钟头，跟住过翻会展，原来有个 Y Expo， 哇喺嗰度简直系不亦乐乎啊！我想讲，哇好盛大今年嘅 Y Expo， 我觉得搞得好好啊，真系好想赞下即系贸发局嘅同事啊，出色出色，精彩精彩！ 系啊，其实呢个礼拜除咗有会展有活动啦、其实更加要讲下我哋呢个香港文学馆咧， 梗系要啦， 终于 诞生啦！咁入边有文坛祖师奶奶啦，张爱玲嘅一啲手笔啦。咁啊，与此同时，我记得揭幕嘅时候咧，中联办嘅副主任啦，以至咧文体旅局局长啦，杨润雄先生咧都有到场去揭幕啦。咁啊，香港嘅文学咧，真系我哋其中一个瑰宝同埋核心价值嚟嘅。咁啊，大家一代传一代啦， 同埋都好一段历史噶啦。呢件事即系讲咗一段历史，我记得我应该了解呢个文学馆嘅时候都应该有成两三年 了。你都是一个文青嚟嘅，所以我都见住你去睇住呢个文学馆嘅成长。我同你咧都约定入去睇一睇，好嘛？ 系啊，茂罗街七号嘛。大家有需要嘅可以去湾仔睇下。 系，咁啊，好近啫，茂罗街啦， 即系又唔系叫城市咁简单嘅。我自己觉得咧，我哋点样去保存住我哋嘅文化咧，真系好值得去做嘅、尤其是咧，我哋今次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喺东九文化中心咧、咦，又有啲新嘢喎。 我未去过啊，东九文化 啱啱开咗，其实系有一啲叫做试玩区啦。 系因为我自己都喺九龙东成长嘅，好、老实讲，咁尤其是读预科嘅时候就喺观塘读啦。咁依家观塘都变化好大，真系。咁我自己都想，譬如去到牛头角啊，近住九龙湾，就系、你讲嘅东九文化区嗰度咧，真系游历下，打下卡，或者咧了解一下，哇，个变化咁大，真系好似咧欧叔叔咁样啊，即系已经差唔多接近四十岁咧，我就有少少怀古 feel 啊。咁有阵时去到嘅时候啊，旧时系咁，啊依家整咗啲新嘅嘢或者。咪好咯，几得意啊！旧时嗰个波地啊，哎呀，好滑，好快嗰啲啊，喂，依家变咗唔同喎、啊。即系旧时你讲嗰个文化区就系真系一个波地嚟噶嘛，你应该记得啦，系咪啊？有少少印象。 我咁讲啊，其实我尤其是睇完啱啱而家最 hit 嗰套电影啦、更加大家讲一啲香港情怀啊，甚至 香港票房历史第二位嘅电影 系去到呢一刻系第二位嘅。 咁啊，第时会点咧？唔知先。系啦， 冇错。咁大家都会睇到一啲昔日嘅情怀啦，尤其是我哋坐喺戏院里面去睇嘅时候，可能我哋都会喺侧边嘅氛围里面听到唔同嘅、尤其是公公婆婆会讲：，哎呀，我嗰阵时就系咁噶啦。 系啊， 个 还原度好高嘅郑宝瑞导演将 今次咧，其实东九文化中心咧嘅展览咧，其实系同 Art Tech 有关。系、啊，佢将呢一啲九龙城即系九，因为东九嘅面貌咧、重新透过唔同嘅科技啦、 然 後呈現出嚟， 呈現翻出嚟。當中我見到咧一啲 artist 啦，你親身去攞住個手掣啦，需要，然之後入到去嗰個場地裏面咧，一路行嘅時候咧，會出現唔同嘅地磚啦，即係以前我哋屋企唔同嘅地磚款式啦，都會有嘅，更加會有一啲唔同嘅地貌可以了解一下。 係，咁大家又可以去觀賞一下啦， 有得睇，有得玩。 係啊，咁啊，絕對係一個叫做休閒或者禮拜六嘅早上飲完茶同爹哋媽咪咁啊，大家一齊又游歷一下啦。係 啊， 香港 都需要預約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去嘅時候咧，不妨咧去睇下康樂嘅文化事務處嘅網頁，或者去睇佢哋嘅一啲資訊啦。 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電影，講埋買樓啱唔啱聽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有一集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今日咧，阿欧继续请嚟啦，万碧发展有限公司嘅 CEO 啦，谢小刚啊 ，Nelson 同我哋分享嘅。Nelson， 早晨， 早晨，早晨， 系啦。嗱，今日咧想同你讲下新兴嘅技术应用科学啦。嗱，香港咧有应科院嘅，我知道。咁啊，嗱，你哋嘅公司创科喺香港扎根都超过35年啦。咁继续咧，日日都叫迎难而上，就有新嘅挑战。咁啊，上一集咧就讲咗啊，湾区其实咧，除咗你睇到嘅机遇咧，我睇到嘅系机会处处。讲到一个环节叫 add value 啦，将内地一啲优势攞过嚟，跟住我哋咧香港点样可以重新包装，跟住咧再出发啊，睇下个窗口对接可能喺东盟啊或者东南亚咁样，系咪啊？ 呢 个系 啊系啊，其实咧呢样嘢咧都好重要。仲有啊，政府咧有埋BUD 个叫不分咧， 不分系 带你出去几正啊！ 系依家仲有 Easy 不啦，系啊 Easy BUD 啦，即系快少少， 快 少少俾到啲钱你吓，顶一顶住或者做下啲海外推广啦。OK， 嗱，今日咧聚焦想讲下你哋公司其中一个项目，我睇完之后咧都觉得好 wow 到我嘅，而且咧可以好贴地咁样帮助到一啲本地嘅学校升级，就系咧叫做 Smart Education 智能图书馆。喂，不如 Nelson 交俾你去讲下。 好啊，好啊，咁啊，多谢主持人啦，好啦，咁样我嗱，其实嚟讲咧 ，RFID 呢个嘅或者呢个科技咧，喺嗰、那个即系喺呢个世界咧，存咗几十年噶啦。 哦， 咁样系比较二十零年前咧，二十几年前咧开始比较普及，即系落去一个喺呢个零售业上面啊嘅应用啊上面啊，咁啊，但系咧呢个嘅应用咧喺图书馆上面咧，点解嗰阵时系应用唔到咧？其实个一来咧系贵，即系比较贵；二来个 technology 都唔系好成熟，直到而家咧都唔系话咧你买翻嚟咧就可以用得到嘅嘢。所以嚟讲咧系两年前咧，其实咧我哋就我哋咧係有份參與一個 project 啊，佢又個圖書館想應用呢個 RFID 呢啲嘅技術喎，咁我哋對我嚟講，我哋OK 啊，冇問題啊，我哋幫佢做咗第一個啦。 第一間係邊間學校咁有 vision 去做一個智能圖書館咧？因為呢個都我以為一嚟可能第一間可能已經去到大學嘅圖書館，未必去到中小學校。我自己諗啦。但是好明显听你咁样讲就係、是、第一间应该係一间中小学校嚟㗎喎，係咪 係第一间呢，如果我懂得係一个叫桂华山，佢有一个、其实喺呢个 RFID 嘅应用呢，其实喺之前呢都有香港呢都有十几间学校呢係应用咗呢啲嘅科技㗎、但係绝大部分呢买咗返嚟呢都用唔到嘅，即係用得好差嘅。 点改嘅？因为个技术含量真係相当艰深啊，定还是係去 execute 仲係用緊好老派嘅图书管理员喂，你梗係唔識呢啲高科技啦，你用返最简单我同你僆仔借书嘅时候摺住张图书卡，咁大家借完之后吸个印仔你还。 唔還咧，我就罰你錢咁樣係嘛？ 類似嗱，圖書館都係多數咁做啊，但係跟住就演變成用條碼啦，條碼即係好似，但係 RFID 嘅應用咧就好快噶嘛，你擺落去同佢自己掃描就搞掂啊。但係點解呢個科技咁難應用咧？我唔講錢嗰只錢咧，係貴過你印個條碼啦，幾倍啦咁樣。咁但係個問題最重要咧，就話咧，我成日都講一樣嘢嘅，RFID 呢個技術咧，係你要控制嗰個環境。 嗯。 因為咧，我成日都講咧，就話你想讀 係 就讀佢唔到。 哦。 你唔想讀嘅。佢讀咗翻嚟，咁你點搞咧？ 係喎， 嗱呢個咧係完完全全一個係科技嘅項目嚟嘅。 但你點同學校接洽咧？嗱，學校即係當我都係一個教職員咁先算啦。我就係有一間叫做 ABC 學校， 係啦，即係灣區生活一小時學校咁啊，用翻節目名一定唔驚啦。咁好啦，我就話Nelson 啊謝生。我对你个 project 好有兴趣，咁你就讲解啦，或者都唔使你亲自讲解，你有你下线，你系员工去推销或者讲解，你讲唔讲得明呢啲教职员其实你哋系做紧啲乜咧？ 其实咧，第一个咧，佢最痛苦嘅咩咧？喺图书馆里面，如果你用盘点，每年都盘点一次嘅啫，因为盘点一个项目咧，好大件事嘅，系要做几耐咧？三个星期， 哇， 一半。 系 个图书管理员点解系暑假咧就要咧系有三个星期咧唔放假就要做呢个盘点啦。 系， 但系如果用 RFID 咧，三十分钟个个星期做盘点咧都 OK。 咁啊真系好容易啊，同埋与此同时，我知道教育局都有啲 funding 系俾翻学校啊嘛。 系啊， 学校亦都应该优化自己一啲 IT 嘅 support 或者科技嘅嘢啊。咁你都唔好等个图书管理员咁辛苦啊。其实呢一样嘢值得优化。以我自己母校为例啦，我自己母校都有一定历史，起码我印象中超过七十年，系啊。系啊， 都好老， 系啊，系啊，系啊，咁总之呢啲咁大历史嘅学校，就系有好多嘅藏书，佢唯有系住咗嘅时候先会抌。如果本书唔住咧，佢就继续喺学校，而每年又买新。你谂下，可能头先 Nelson 你讲嘅三个月，其实嗰啲图书馆嘅负责人，其实佢未必够添啊，随时玩下。 其实你管理啲书咧，其实咧除咗系头先做呢个盘点之外咧。你仲可以咧幫助嗰個學生快啲借書 喎。哦， 真係好快借書啊！ 即係譬如 lunch time 嘅時候，喂，你起碼唔會搞咁耐，搞都揾唔到本書出嚟係嘛？ 自在又得，你揾嗰本書咧，又都用RFID 嗰個技術咧， 係 一兩分鐘咧就揾到你想要本書翻嚟。 哇，好犀利啊！ 好，基本上咧係圖書館咧應用呢兩個頭先講盤點啊、揾書啊嗰啲，哇，已經幫助咗好大。咁圖書館管理員咪可以多啲時間咧，係搞啲閱讀嘅項目咯。 哇，謝生你依家都忙喎，睇翻依家四五月咧，嗱我哋就話考試嘅季節啫，你暑假就兩三個月噶啦嘛，你 set up 呢個 system 我唔知幾耐啦，但係通常開新學期之前你就係啲訂單或者你出啲 call 就係咁出去噶咯。咁嗱，我依家咧睇到公關姐姐好好啦，幫你安排咗啲資料啫，就大概係四十間到啦 around。我估下一个新嘅学年开始就会 double up 嘅或者 triple up 喎。嗱呢一个嘅创科嘅环节啦，或者你头先话便捷咗好多嘢啦，关于呢个智能图书馆系你哋去研发一定全个世界一齐同步，我哋有啲新嘅 system 携手向前啦，定还是喺譬如内地其实都先行先试啊？我想。step back 翻多一步， okay, 好啊，其实咧，我哋呢个系统咧，绝大部分咧系软件上面嘅开发。 哦， 当然啦，有啲硬件咧，我哋自己会砌，会自己 系嗰啲嗰啲条码机嗰啲都需要啦， 都要调调啲嘢。咁啊，即系头先我讲过啦，有啲嘢可能系买翻嚟，然后咧加我哋嘅即系一啲嘅价值入去。咁有啲咧就真係除咗係 software 之後咧，我硬件都要加埋嘅。 嗯， 即係係 譬如係乜嘢咧？ 嗱，最近咧，我係整咗個叫Amazon Book Explorer， 佢又用過我哋嗰啲智能嘅售賣機，然後咧我加裝一啲 RFID 嘅天線落去，令到咧就係嗰個售賣機咧可以咧係即係。 褪啲書出嚟。但係嗰個叫 Amazing Book Explorer 咧，其實咧係我點解研發呢樣嘢咧？原來喺法國咧，即係嗰啲同事發覺咧，有好多嘅老師講咧，就係嗰啲學生咧借來借去咧都係同一本書，咁咧就。可唔可以做到好似扭蛋咁樣啊？你咧好似扭蛋咁樣啊！你想揾文化、歷史、科學咁樣，你撳個掣就得噶啦。佢咧就跌本書出嚟，就是、關於你嗰樣嘢啦。 好啊，咁我早上 okay, 多謝阿謝生同你分享咁多，多謝曬你，拜、 okay. 拜。 全带都是知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话，过去冬季流感高峰通常会在四月回落，但是数据显示本港流感个案至六月仍然未有缓和的迹象，预计下个月至八月会进入夏季流感高峰，有小型爆发，到时 H3 流感病毒有机会重临。不过由于天气较热，预计病毒传播力和杀伤力会较冬季流感高峰低。葉柏強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說，近日西方和本港鄰近地方爆發白日咳，其中一個原因是新冠疫情期間白日咳疫苗的接種率低。他說白日咳分三個階段，當進入第二階段陣發期的時候，會有嚴重咳嗽、呼吸困難，甚至嚴重嘔吐，呼籲家長帶仔女盡快求醫。如果延誤醫治，可以令小童出現抽筋和有死亡風險。 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朝8:46在西藏那曲市尼玛县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印度总统穆尔木接受中国新任驻印尼大使徐飞鸿递交国书，他说印中都是文明古国，亦都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良好的印中关系不单止对两国很重要，亦都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发展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两国应该努力培育睦邻友好关系。徐飞鸿说，一个健康稳定的中印关系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亦都有利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中方愿意同印方共同努力，按照两国领导人对双边关系的定位和共识，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前进，共同探索双邻大国友好相处之道。在天气方面，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热带风暴马力斯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早上9点，马力斯集结在香港以西大约220公里，即是北纬22.6度、东经112.1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几阵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东风增强。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封路措施啦。咁就系受到斜坡维修工程影响，咁现时咧新娘潭路近降下坳烧烤场啦，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新娘潭路近住降下坳烧烤场啦，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方向旺角、新清水湾道八号桥底方向旺角、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荃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悭油之余，又可以减少释出废气，既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陈依林。有冇试过单恋？有嘅，不过讲真的，我喜欢人我很明显的，其实我会做出嚟嘅。 即系你是收埋不到的，你系 嗰啲诶谂紧陈依林系咪中意我咧？嗰啲我唔系嘅。如果我不明显的话，我绝对不是喜欢你，唔好误会我。 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用音乐细说每个人的情感故事。 长山读诗声，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制作全新节目 《上港首先》啦。 主持人明正、星纪每星期与你香港、 上海 两地联手， 新城文艺分 直击两地最新文艺活动， 先锋 talk 与文艺名人 talk talk 艺术潮流， 隔周 齐齐学下上海话。 6月1号起，逢星期六中午12点。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与你 上港上线啦！ 一齐嚟讲广东话去旅行，我范莎莎同埋我张嘉怡 两个香港女仔第一次踏足云南， 游览昆明、大理、丽江、腾冲同埋香格里拉， 亲历壮丽风光， 邂逅少数民族， 探究历史文化， 讲住广东话周围去打卡。电视节目《广东话去旅行云南篇》， 今晚8点， 港台电视3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泼水音乐节 Water Boom Hong Kong 2024今明两日会在西九龙竹翠公园举行，多组顶尖的 K-pop、Hip-hop、EDM 艺人劲歌热舞，同观众尽情狂欢。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同你讲下呢个啦。咁前排咧呢个川 BA 啊嘅球队咧都嚟到广东省啦，哇，好受欢迎。 川 BA 系咩概念先？ 川 BA 如果你咧都冇乜接触体育新闻啦，或者冇乜接触内地嘅体育新闻咧，我就讲俾你听啦。咁贵州咧一条村咧就好盛行嘅。咁打川 BA 嘅时候咧，又抬几只烧猪，大猪唔系中猪，咁俾大家一路食住乳猪喺度睇波啦。咁好受欢迎嘅。咁随住咧佢哋贵州唔同嘅篮球联赛嘅发达咧，佢嘅足球联赛咧都好厉害啦。嗱，被内地媒体咧形容为咧国产英超嘅呢个贵州嘅川超足球联赛咧，咁自上年五月启动以嚟咧，约满一年啦吓，吸引到咧内地啦，以至咧海外嘅朋友去观赏啊。其中咧，我真系要讲啊，即系星期一啊嘅贵州川超嘅足球场内咧，前世界足球先生啊，巴西嘅国脚卡卡都应邀出席咧，参与呢个逐梦嘅冠军公益赛。嗱，你谂下，好多足球名宿竟然去到贵州去参加川 BA， 唔系川超联。你谂下呢件事系几咁夸张啊？我想讲好劲啊！其实， 其实咧，我估内地嘅市场同香港咧嚟紧都好似越嚟越多一啲唔同嘅英超明星啦、足球明星，嚟参与我哋嘅赛事。 会有啊！其实依家踢紧，譬如中超联入面，你会见到有一位旧时都好出名奥斯卡啦，咁奥斯卡呢位巴籍嘅外援咧，其实都驻扎咗喺上海队好多年噶啦，咁样咁亦都为到上海队攞嚟好多嘅成绩啦。咁往后有冇其他嘅英超球星可能会继续踢中超咧？咁大家就继续 期待佢哋嚟港超噶。 系啊，港超我计上啦，我计上啦、即系有阵时嚟到港超联，今年其实亦都有好多嘅惊喜啦，譬如地区球会啊大埔啦，咁攞咗港超联嘅第二位啦，系我印象之中一个颇好嘅一个成绩啊。咁港超联亦都有好多新油献咗出嚟啦。虽然你话喂有一队球队麻麻地踢得好，但系譬如讲紧深水埗啦，咁佢亦都去到杯赛嘅决赛啦，可以踢到。咁我自己觉得系好乐见噶。即系成日话区区日日都缤纷，咁如果当区内嘅球会可以成大器嘅时候，咁当佢哋成大器，咁系咪又可以为到成个区域带嚟一个生态链，或者唔好讲生态链啦，直情一个经济嘅效益 咧？其实我有一个不发其想啊，啱啱欧讲到咧， 元朗嗰队波都几好嘅，嗱，我要提埋元朗嗰队波都几好嘅，系 啊，欧啱啱讲咧，点样去做一个经济效益？我成日都会谂。如果我哋 每一隊足球隊很多時候是區隊來的嘛， 是是是、 欸、如果有個主場計劃，主場是講緊它裡面有自己的 souvenir、啊嗯、跟住整個佈置都跟他們的區有關、啊、其實我相信那個氣氛甚至是講緊大家會融入到會更加高、 大埔區是有的，深水埗也都越做越好的，是、啊那 我知道沙田也有啊， 是沙田也有的，那南區啦當然即南區就很出名了，是是當然、元朗也是出名的，是、啊、都是有有一个 title sponsor under 元朗啦，咁啊， 但我见到即系啲观众席啊、入场位啊，哇！如果嗰啲都可以做埋 decoration， 真系唔 要嘅。同埋我成日觉得要鼓励人会用咩鼓励啊？啦啦队啊嘛， 系啊， 当你有啲 冇错 啦啦队嘅出色嘅表演。的確令到整個即係球場的温度都有所提升， 同埋咁樣真的可以發展緊我哋文體類點樣去產業化發展。 係啊，咁可能其實你都會知道香港嘅樂壇啦，有很多嘅歌手朋友其實都中意睇波噶嘛。咁舊時我記得細個嘅時候睇港超聯或者去到啲決賽咧，中間都會獻技噶，即係講緊咧就有啲歌手朋友其實就滴下波射下波咁樣。咁如果唔係邊得嚟明星足球隊啫，係咪先？即係你見阿 Lego 見阿校長咁樣，或者智慧神嗰啲，咁你會知道佢哋都係啊舊時都會出嚟講幾句。又踢下或者娛樂下，咁其實我覺得文體類再加埋娛樂事業啦，幾樣嘢絕對係可以互聯互通啊！你足球可以加多啲 entertainment。Why not？ 未嘗不可。其實你加入咗，喂，又吸引到一啲本身唔睇波嘅球迷又入到場，係咪先？或者我好記得嘅，即係如果講緊一啲表演賽，有一啲歌手朋友嘅 fans， 其實佢可能十幾年冇入過球場啊，但係就為咗睇嗰個歌手嘅獻唱或者演 出。其實同一個啊，而家例如係馬會啦，係啊，賽馬日裡面其實都會有唔同嘅表演喺裡面去吸引你去睇啊。 係啊，咁所以即係我覺得。系咯，就系而家再努力多少少，我觉得所有嘢都会翻嚟噶，所有嘢都会好噶啦吓。好，咁啊，听只歌，转头翻嚟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嚟到 PC 啊，呢个游历之旅，今集咧就带大家去到咧惠州，惠州有啲咩睇？ 惠州好嘢啊！ 系啦，咁啊，转个头翻嚟咧，再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呢个惠州有咩好山好水好嘢食咯。 初少年，摔到满身伤，这一双翅膀只想跌到地上，梦中暗到像缺氧，人间要杀住信仰，谁修理了翅膀也伤，这一根羽毛盖了伤口，这一根羽毛柔软温暖也念旧，拥抱岁月变化，总有破裂过吗？仍感激扶一把，飞出峭壁，横越地平线。一双翅膀，无数的爱去造就，学懂接受变卦，低处亦优雅，人生的试炼吧，飞出峭壁，还越地平线。 横越地平线，得过了苍鹰流线，倘有愿望或许现，天空里未曾飘渺，一寸长还曾望到当初那日子。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PC， 喂，期待已久啦、啊！如果我由一开始听节目，喂，又话讲惠州嘅，我祖籍系惠州，可能有啲听众系咁样讲啊。喂，我祖籍惠州啊 ，PC 有咩好介绍？ 系啊，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有一个地方咧叫做顺寮湾。 顺寮湾，哇，呢、這个 系啊， 系啊， 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啦。其实大家会讲话有好多好唔同形状嘅石头啦，最重要系一个水清沙。沙油沙白嘅一个海滩， 即系好似去咗一啲东南亚嘅国家， 其实有啲似三亚嘅感觉咧，即系大家可能会去住下酒店啊，去享受一下一个阳光与海滩咧。诶，呢一个地方可以推介一下。本身佢比較近我哋灣區啦，係 啊，同埋我估計會平啲。三亞其實唔平噶，我覺得啲所有消費以至啲旅館價錢咧， 啱啱睇過啊，嗰、那個平均酒店咧兩百零蚊萬咋。 哦，即係你講惠州呢個位 啊， 但你去到三亞起碼講緊五六百蚊人民幣咯， 最少、 啊、最少，因為你三亞係一個已發展嘅旅遊點嚟， 同埋佢好多國際品牌嘅酒店啦，即係 三亞嘛， 係啊，如果三亞嘅話就好多國際品牌嘅酒店啦，你可能有啲過千蚊。晚啦，有自己獨立嘅海灘啦。喺呢一度就我自己見到個沙灘係靚嘅，同埋好多水上活動俾你玩、 啊。香港去到惠州點去咧？嗱、啊，唔好當係開車啊嚇，你唔好話喂好簡單啫。珠海嗰度即係港珠澳大橋由珠海上咁樣，咁珠海上都唔快啊。其實即係唔會 唔快，完全唔快。 我估珠海上。去中山應該兩個鐘，如果去到惠州可能講咗三個幾鐘，可能 過多幾日就唔係啦，過多幾日 因為深中通道嘛， 係啊，同埋出咗價錢喎，深中通道 幾錢啊？ 66蚊 哦，可以接受、 啊、接受， 因為快啊！嗱，咩叫深中通道呢？如果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你冇喺呢個節目一開嘅時候咧，你就聽咧，等我去講俾你聽。呢、這個節目咧開嘅時候咧，我哋已經咧不斷高舉深中通道嘅快啦。嗱，深中通道咧就系由深圳去到中山，大概40分钟车程啦。40分钟去到中山， 啊、 你喺深圳，系啊。咁当然啦，你话喂，如果你平时嗰啲港车北上牌咧，你就行到深圳嗰边去嘅，咁你就变咗咧，喺珠海嗰边咧屈翻过去深中通道。嗱，到时咧要叫 PC 实测啊吓，我就呢一段时间比较忙啲，六月。咁你 check 完之后咧。咁啊，系时候就帮我哋听众朋友写翻个 report， 可唔可以？ 我就建议大家咧，就唔系喺珠海过去先嘅，咁主要都系试下喺深圳过去啦。因为其实呢个地方好简单，我谂大家一讲咧就会容易啲理解到喺边啦。其实佢喺大鹏湾嘅后面啫，即系啱啱讲嘅呢个顺寮湾，其实喺大鹏湾嘅后面。咁即系话，其实佢好近我哋嘅大湾啦。 是即是应该在 深圳一过去就已经是了。 最便捷应该是这样的，莲塘口岸 没错 过了，跟着就你打车啦，打车啦，大概40分钟左右就到大鹏古城。那你在大鹏湾或者大鹏古城那个 area， 一个钟就应该已经到这个 呢、這个信寮湾、 好啦，咁主持人阿欧咧就帮大家 plan 啦吓。咁、如果你话两日一夜咁样，咁你先去到大鹏古城，都好多嘢睇，好多嘢玩。嗰度个沙滩都几正嘅，好、多民宿嘅，对海嘅。咁同周边地区特别系垦丁嗰啲咧，就冇乜两样嘅吓、跟住你嗰度 stay 一日，跟住咧你就再喺叫做信寮湾嗰度再玩一下。玩完之后咧，夜妈妈咧九点零十点咧回程，第二日翻工。 其实佢旁边就系大鹏锁城添， 系啦 ，perfect 啦， 靓到不得了。 咁啊，帮大家纯粹 plan 下呢啲行程都几好嘅。 可能尤其是而家天气热啦，系时候见到个海就想跳落水啦。同埋最重要仲有一样嘢，最重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咧，其实如果中意钓鱼嘅朋友咧，其实呢个地方出色。 点解咧？ 因为系一个好多好多海产嘅地方啦，本身都系咁，所以咧佢都 welcome 大家喺度钓下鱼嘅。 系咁啊，当然啦，你想以日代劳，唔想自己出手。咁头先 PC 都讲啦，话喂好多鱼类嘅鱼获嘅咁样，咁你旁边啲餐厅都食到都好海鲜噶啦，理论上啊，或者食到佢哋 so call 叫本湾啦，依家成日都讲到本湾噶嘛。嗱，香港本湾都有啲奥马卡舍嘅，我搵日都想试下香港本湾嘅奥马卡舍究竟系点啦？ 系点咧？介绍下好啊！ 你真系想知道啊？ 系啊， 佢咧用咗一啲本地嘅墨鱼做咗个前菜咁先算啦。咁本湾嘅可能真系喺你熟悉嘅大澳啊、一澳、二澳啊嗰啲 friend 咧，有啲细嘅鱿鱼仔咁腌腌咗佢做咗个酱油渍嘅鱿鱼咧，俾你做个前菜啦。咁你食落去咧就可以拌下酒，跟住咧就开始有本地嘅海胆啦，跟住本湾嘅一啲斑啦，做到一啲刺身 本地海胆啊！ 系啊，本地海膽就西貢啦，系啊。咁跟住與此同時就有本地嘅一啲石斑釣翻嚟嘅魚獲嚟嘅。咁佢就揀咗某一啲嘅斑咧，係可以做到刺身嘅咁樣，某一啲嘅石斑類咁樣咯。咁嗱係 未實測嘅你。 未實測嘅，因為我未夠錢，我諗住做多兩集節目先夠錢去食一次，咁唔係講笑啫呢個，係啊，咁啊 book 位都難啦，係，咁啊有機會可以同你試下呢一個， 好啊好啊， 好，咁啊今集咧灣區生活一小時咧，咁啊節目內容都係豐富嘅，都係飽滿嘅，咁希望咧即係照單全收嘅就係聽眾朋友啦，咁亦都祝大家咧有個美好嘅星期六嘅早上啊嚇，多謝我嘅好拍檔 PC 施俊興， 多謝 你，拜。再倾偈， 拜拜。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兴。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双手，或者他没有无情退后，情绪坏透怎呼救？与世界开始脱钩，失去他没有，而泪头根本他近我早已被诅咒，任爱亦浓厚。亦继续哑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都太望漏，注定失手别内疚，我们于多重宇宙，我快乐无忧，白首。 是也没法开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到底挽留，注定失手便内疚。我们于多重宇宙学快乐无忧，白手 申请的印尼姐姐下星期来了，准备好没呢？ 我执好了间房啦，同埋买了一些基本用品给她，这样够了啩？ 未够。 那还要做些什么？ 学定几句印尼文那就差不多了，例如早晨、午安和晚安，亲切一点嘛。 但印尼文怎么说 的？ Selamat pagi, Selamat siang, Selamat malam。 想学多些印尼文的话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Shinsa、Beautiful Sunday。 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ilton 潘思聪、 Lester 洪少贤，陪你走进美妙的法语世界。 法文入面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在七十打后呢是会二十进制这样行的，譬如七十一叫做 soixante onze， 一路去到七十九呢就是 soixante dix-neuf，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六十加十加九。 逢星期日晚八点至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要正面啊，无论就算学嗰阵时开始讲广东话嘅时候咧，成日都讲错咯，就好介意啊。不过我就了解咗一样嘢，你就冇一个位置啊。我其实中文够好啦，而家你开始讲啦，冇噶嘛。你面皮口做多啲，讲多啲，就算唔好笑，你自己笑咯 ，whatever 啦。可能人哋就系笑你唔好笑嗰样嘢咧。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 Adam Park 柏天南，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